换一个模特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有别的意思在。我觉得李大师的意思是说，模特是他的 muse， 是他的缪斯，可以引发一些他的灵感，是这样意思吗？ 你说的对， 是吧？ 是。 对，你们都喜欢曲解人家的话。 嗯，当然了，我们都喜欢要缪斯。 不过这有两种，像画家也是啊，他是有一种是启发灵感的，有一种呢还有别的事儿，懂吧？他是两类的。 哎，就是说，你跟这个女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你可以，事实上有很多种类型，给你供君选择。啊、 哦，是，比如说， 如果这个画家是同性恋，啊，这个 gay， 就不会发生这种类的别的事儿，你懂吧？嗯。反正不是的话，啊，就可能有别的事儿，就这种。 那像 因人而异。 像达利，他的妻子不但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挺好的， 对对对，其实他年纪太大了一点，他那个母的年纪大了一点， 母的。 哎，您说到这个年纪啊，我倒真是这个感觉啊，像在北京还去看望过一个身患这个绝症的一个孩子，是吧？ 是。 这次 是 当时我记得有记者不是问您一个问题吗？这个其实广美也挺想了解，就是说您怕不怕死 啊？ 然后您当时就说啊，说是这个我曾经怕过，现在不怕了 啊。 对这个死生问题，您是有过什么思考？ 基本上。在对我这种人的境界而言，你想到海明威写那本小说，最后叫《告别武器》，就是《战地春梦》啊，那本书，最后他女朋友要死的时候，就是他太太要死的时候，太太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不怕死，可是我讨厌死。” 不想死， 这真的是不喜欢，膈应的，不喜欢死。 所以 怕死，到我们这种境界也没什么好怕的，真的。这此生就躲不掉嘛，所以我现在今年4月25号，我过了70岁生日以后，我说我如果我能活到80岁，还有10年，不是吗？这10年之间，如果这天出了任何病，医生告诉我出事了，我都不意外，因为我知道这10年里面出病的、生病的这种几率更多了，因为老了。 而且你绝不相信有什么来生？ 我不相信，我真希望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以后呢，由于这种迷信，他觉得将来死得比较更舒服、更得劲儿。像即使是哲学家，像苏格拉底也是啊。苏格拉底并不是说从容喝毒药就死掉了，他死了以后，他觉得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神，所以他许愿用个鸡来还他这个许愿。他相信死后有生命，死后人可以变成神，他本人还变成神。说死得很快乐，像我们这种经验的人，就是死后人漆黑一团，一片枯骨，所以觉得更恐怖。 您看过那么多这方面的书啊？这个倒真是我们好奇。你说这个人呢，死后啊，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种类似于知觉或者精神的东西存在？ 人家说我是无神论者，不对，我是个不可知论者。什么叫不可知论者？就不晓得死后什么样。不晓得有没有神，不晓得有没有鬼，可是以我的理智的训练，我们觉得偏向没有神，偏向不信鬼，所以我说我没有鬼，这是一种武断，所以我基本上就不相信这东西，所以我基本上本人是非常的科学的，不信神，不信鬼，也不信什么这种星象啊，星座。 你也没有害怕过吗？ 基本上我就不害怕的。 因为我小时候怕，是因为我怕鬼， 那是习惯，东西习惯是有的，好多东西我不喜欢吃是习惯是有的啊，我不喜欢黑，这都是习惯，这是习惯，这不是这个理论的问题，这是个人的习惯的问题。 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为什么谈到这死的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跟他做节目做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有一段时间忽然常常跟我们讨论死亡的问题，他非常非常怕死。就后来你呀、啊，你很怕死啊。后来我回去之后，我自己也开始在反省我到底怕不怕死。我后来想一想之后，其实我反而不怕死，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比较害怕什么？我害怕我身边的人死。我比较怕那种感觉，因为你在想说你，尤其等到你很老很老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人走了，我觉得那种你要去经历那种痛苦，那我宁可我先死，让人家来怀念我，让人家来痛苦我不要，我不想去承受那种 思念别人的痛苦。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看那个美女怕死的表情。 啊，美女怕死。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啊，不要。 那请这李大师给我们 那个表情，差的要死， 差的要死。的确啊，我也是小时候困扰我很久很久，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好像没有想清楚死的问题啊。这个 我跟你讲，怕不怕死和年龄有关。你看美国的大法官 Holmes， 他90岁的时候。他说死对他死亡的这件事情对他像个朋友一样，他已经对他那么亲近了，他会坦然的觉得自己会嗝掉，会死掉。啊，有的人会怕死，大部分是在年轻的时候人会怕死。嗯，啊，年老了以后 才不是呢， 才不是呢， 才不是，小孩子才不怕死呢。 是啊，年轻啊。 嗯， 啊，可是死了之后，这小孩不懂事是吧？到了人到了这个少年，到了青年，到了中年，这时候对死会怕。真正的老了以后，老到头了是吧？当老的不算，等于老到头了，不怕。 哎，但是 寿命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就这样。 哎，我有不同的这个观察呀，啊。你好比说，其实我让我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像我的这个老父母身体也不好，平常就有时候会听他们讲起啊，我觉得似乎好多老年人呢，啊，就是现在面临着对死亡的这个恐惧的到来。 不一定，我讲的这就表示大家知识不够嘛，所以不够洒脱嘛。我李二整天传播就这个嘛。我们大家清朝的一个有名的诗人袁枚啊，袁子才，他妈妈94岁的时候要死了，他在旁边就大哭，他妈笑起来了，说傻孩子你哭什么？他妈就拿出手帕来给他擦眼泪，他谁不死啊？就一边擦给儿子擦眼泪，一边就死掉了，就漂不漂亮？ 哎呀， 死得漂亮啊！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有生必死啊，有什么好哭的？ 这种是叫寿终正寝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怕死，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总觉得他有些事情还来不及做，他没做完。 那是借口，有的时候也不是做事，就是怕死，就是怕死。有人为什么怕火葬呢？就是怕这，觉得死后啊需要保住全尸。那像我的话，我把我的尸首，不是尸首，对不起，把我的这个尸，现在我把我的尸体，不是 遗体，对，也不是，嗨，这叫把你的肉体 短了以后， 嗯， 我就捐给台湾大学的台大医院，别讲好了，眼睛、眼角膜什么的，能够捐给别人的就捐， 嗯， 然后浑身叫大体解剖，就是每块肉的彻底给你折腾出来啊，然后把我的骨头。做出来一个骨头架子，挂在台大医院的骨科，我入骨者请来参观。啊， 我估计您的大脑应该是非常会研究重点啊。 一般人不肯，一般人觉得死了以后给你千刀万剐划不来，不愿意。如果思想心就是心，就是我把我骨头捐出去了。 哎，这是不是也有 无葬身之地？ 这是不是也有人讲您有一种这种暴露狂的这种心理？您看这个死后都要 暴露，我骨头干什么？暴露狂的入别的怎么露骨头呢？神经病！在这种讲的中没有文化水平， 没有，就是小人物啊。咱们大人物不回应他们这问题。 小人物就最大的就毛病就是，朱自清一篇文章叫做《书生的酸气》，就这种酸气，你懂吗？ 嗯， 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想说376啊，充满了讽刺啊，就这种讨厌。 但是像有些学者批评您，这就是您对他们的回应吗？ 就是啊，这种人就是还加一条，他们除了有这酸气啊，讨厌说3346，还是书呆子，还多加一条罪状。 反正是由得您说啊。 当然， 人家有的学者还讲了，就曾经批评过您的学者，就讲这个李敖啊，这次神州文化之旅啊，是个喜洋洋的事儿。就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褒贬他。那个言外之意呢，对您当然是有所不屑啊，但是呢， 您现在办喜事， 但是您现在办喜事，对，现在不好说您多少 啊。他不办喜事，他敢说什么东西啊？所以我看不起书呆子，真的看不起。 嗯，那你可是跟书打交道最多的。 当然啊，所以我觉得这人看不起他，我这个你他们会的东西我都会玩啊，所以我才说，任何人读了我李敖的《博览群书》的1/10。就变成书呆子，跟书那么密集的接近以后啊，受着书影响，中了书毒，就变成书呆子。 嗯， 我是一边看书一边防他啊，然后才有今天。 思想活泼，书读的倍儿棒，可是不是不中书读 啊，不中书读、 哎、那个书呆子都变成中了书读专家，只有我，全世界只有我这行最了不起，懂意思吧？ 请问您贵行啊？ 我 不是，我的书呆子啊，我的行太多了 哦、 啊，我这行就360行里面很多行我都 很多人没办法定义你，所以如果说您是干哪一行的？ 博学多才那行了，我告诉你。可是我绝不是只于学问，我会做木工，我会做泥水工。 我刚才还在想、啊，我觉得你像你这种逻辑性的人，你肯定盖房子，你一定盖得非常好的。 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他会做那个泥水工，考执照都考到了、 啊。 我会做缝衣机。那个不是电动的，用脚踩的，然后那个缝衣机，手忙脚乱的，我都会做。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 嗯， 我就是孔子 啊、哦。 如果被劳动改造的话，不在乎。 这个有意思。所以你看，这往往就自比孔子哈，这样的人，您好像认为啊，有一些地方您跟我们这个常人不太一样。比方说，就是对于这个感情啊，咱刚才讲到这生死问题哈。对于感情好像您对自己很狠呢、啊、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好到最好的时候他说分手就能斩断，包括您说要去海南岛也不跟家里人在一块儿，就是准备去迎接死亡嘛，将孤独的去迎接死亡，这个有一个感情啊， 迎接死亡先看选美然后再迎接死亡、 哦、先看选美， 海南的目的是为了要去看选美 啊、哦、 海南岛选美比较多是不是 啊、哦、对、 哎、你讲我的意思告诉你，感情的处理是有一个方法的，有一个招的。再谈到死不死的问题，我跟你讲，犹太人那时候被德国人迫害的时候死了600万人，有的人送到毒气室，毒气室怎么送进去？头发剪断， 嗯， 牙假牙拔下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脱光推进毒气室，在毒气室里面就好像这屋这样的啊，大家都站好，然后毒气冒出来一起死掉，张三也哭，李四也难过。有一个故事，有个老祖母在看着他的小孙子，小孙子抱到怀里的，你懂意思吧？ 嗯。 不懂什么叫死，隔着他的嘎桌，就隔着那个小孙子，让他笑。 嗯。 小孙子在笑，老祖母在笑，这样子读起来，一起死掉了。就是说，你独裁者可以整我，甚至置我于死，可是。我会笑着死，你不知道。 嗯， 这是人生的一个很高的境界。但你说这是无情吗？这是如果是一定要哭哭啼啼那种方法处理感情问题或者处理生死的困难是正确的吗？我们想想看哪个对。还有一个故事，一个老祖母在她小孙女死了以后，她不闹叨，她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好几天以后大家奇怪啊，就问她，小孙女死了，你老太太为什么看起来很沉得住气啊？老祖母怎么说？我也快死了，我这么老了，我的未来人生是指日可待，可以数出来大概还能活多少天，我的每一小时对我的珍贵的，我花一个小时去哭我的小孙女，不如花同样一个小时去回想我跟她在一起时候那个快乐时光，怎么样阳光之下在大树底下捉迷藏，每个人吃个冰淇淋，我回忆这个可能更好，同样一小时， 就是反正宁愿乐死也别苦死， 这是人生处理的问题、所以你就看起来很无情。 嗯，那女嘉宾有什么意见？ 可以叫您李叔吗？ 叫他李大爷都行。 我刚刚面临了一个死亡的问题，因为我父亲就上个月刚刚过世而已，所以就是说对我来讲，就是说这个您讲得很豁达，就是在这个月一个月里面，从因为我父亲过世完的第二天早上，我又坐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工作，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在给我做很强的一个心理训练。但是就是像您刚才讲那个要死了还就面对亲人死亡，你还搁着烧他的鸽子窝养，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像您讲的很高的一个境界，但是我觉得常人做不到的。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像我们那天在讨论，就是说不晓得您对于您的看待亲人的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的袁枚袁子才的例子，他的妈妈啊给儿子擦眼泪，一边擦眼泪一边自己是五九十四岁死掉了。 和犹太人被毒死的老祖母搁嘎吱窝的这个老祖母，还是跟着孙女捉迷藏的这个老祖母，都是常人的，常人有常人的训练。我的意思，我们现在被污染了，毫不说中国人的习惯，人死了以后大哭大闹，亲人啊，大哭大闹，这不感觉不含蓄。可是我们在英国人就看不到，人死了以后，大家不有这样子抢地呼天的，没有这样搞法的啊。所以我认为，感情某种程度的含蓄是智慧的。 而且你看哈，这次我也注意到那天在这个上海开新闻发布会，我们那个刘老板也讲到一点，说您这个行程当中表面上都是在讲没有情切啊，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等等，一副这个很铁石心肠的样子，但是我们老板发现呢，说你一路上有这个深情的这种情怀，还说了一句话叫无情未必真豪杰，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内心没有柔情吗？ 那个不是无情，那是百姓做了一个智慧的处理，就不一定说这一定要是大呼小叫那种来表达感情，啊，也不一定是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表达感情。感情是可以训练的，感情是可以修炼的，感情是可以采取积极那一面的。 那你怎么表达你对于你，你的妻子也好，对于你的小孩子的所谓的亲情呢？ 我跟他们的关系比较特殊，我比我太太才大30岁，比我儿子大58岁。比我女儿大60岁，所以我等于跟三个小孩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我是像是个祖父一样，你懂吧？我跟他们为什么小孩都喜欢爷爷奶奶呢？为什么都不太喜欢 溺爱啊？ 溺爱好重要啊！因为你觉得我溺爱你有什么错呢？你对小孩子不溺爱的那些设计，常常的会害了他。儿童教育里面一个重要的哲学原则就是，你给他的任何设计都可能是害了他。 还是看到有一位这个网友啊，就这一点对您提出一个很激烈的批评，还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就讲您在电视节目里讲要把这个孩子训练的哈，就是比如说女孩漂亮会骗人，男孩你要能够适应在这个虎狼世界里，要做强者等等。他说如果照你这么教育孩子，假如这个社会人人都这样的话，那这个咱不是一个很恶的一个世界了吗？ 我的标准是说自保啊，不是害人，我骗你也是保护我自己，你懂吗？自保式的、自卫式的这种强者，我只要有这个本领。坏人为什么怕我？因为你对我不敢王八蛋，所以你就是好人，你懂我意思吧？你的王八蛋那些招都被我罩住了，你不敢动。为什么？我比你还坏，你敢玩吗？你不敢玩我，好，老实了，那你就是好人啊。我当然也是好人啊，我是唯一一个好人可以欺负坏人的这么一个人。我不是那种傻傻的那种被人家欺负的人。 那你有没有可能这种会有误解呢？比如说人家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对你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很敏感。 但是不敏感，但你当时你笨嘛，你可以，当然也会发生那个法院为什么冤狱赔偿呢？啊，为什么有误杀呢？当然也这种情况。 您也误杀了不少吧？ 因为我没有那么权利，我没有误杀的权利。如果我是唐太宗，我可能有这个权利。唐太宗就误杀过，后悔。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作恶的本领，没有那个权利，啊，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保护自己，叫小女孩保护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的教育方式，斯巴达式的，啊， 对，就是说这种斯巴达式 是教育小孩子做强人，而没有教育他做坏人。 但是你 所以这个读者解释错误。 那你用溺爱的方式怎么样可以教育出强人呢？ 溺爱方式教育不出来，所以我是叫我的太太去教育，可是给他们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说。我虽然老了，一家里面屋檐之下有个老家伙，他不是那么讨厌那老头子，他不要骚扰你们，他不要干扰你们。为什么大家住在一起不愉快呢？有个老人住在不愉快，住不下去，常常家庭里面三代同堂不好过。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这是话这么说啊，事实上怎么可能呢？老人讨厌。 他们讨厌你啊？ 他没有讨厌，轮不到讨厌我的颠了，我在海南岛见的。 哎，对，这次倒是您频频发出的一个 讯息， 一个讯息，要去海南岛。 海南 人，海南大学都给你发那个邀请函了嘛，对不对？ 没，他们那个他抢我，这不邀请函啊？ 哎，真去了，你想象在那儿怎么样？就一个人住 在。就知道那海南很多旅馆啊，所以我只要攒钱有钱了以后，我就到住在海南岛逍遥自在啊，整天看沙滩啊。 那年纪大了， 看戏 啊， 年纪大了，如果是老病啊，这个、 有钱有人照顾啊。邓小平也年纪大，对不对？还会有人大家前呼后拥啊？ 那不要太太在身边， 太太也不要在身边，太太觉得你老了嘛，讨厌嘛？ 会吗？ 我觉得中国一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对人性基本上是悲观的。朋友为什么说你说朋友对不起你？因为你考验他，师兄姐乃见，你考验他。我认为不要这样子，不要怪猴子，要怪树。树倒猢狲散呢，你树不倒，猴子还得乖乖在那儿。所以树来抱怨猴子不对的，要自责。我只要不倒，我就好混呢，就这样子。 你说这个，您可能真的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久病在床上，然后我这个我完全因为 久病在床上会磨亲属，可对我而言，老子有钱，我不要磨亲属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